今次同大家讲嘅系午夜末班车。嗰次咧系我第一次坐尾班车，由于加班嘅原因，我好夜先翻屋企。我喺路边车站等咗半日啦，终于等到最后一班车。车上面有好多人，大概都系赶呢班班车嘅人。上到车，由于冇晒位啦，我只好站在那裡拉住個手環。這陣時在人群之中，我見到一隻手，是一隻白到不可思議的手，又細又白，真的很靚。我想這隻手的主人一定是一個靚女。漸漸地，有些人都開始下車了。這陣時我可以見到白手主人那一頭烏黑的頭髮，那种长长有乌黑的头发，一看就知道是靓女的专用发型。再看下去，我就见到她的身体，她身材凹凸有致，十足魔鬼身材。看到咁，我不禁想入非非。呢阵时已经落了很多人，部车上面已经冇乜几个人，但是不知道边个打开了个车窗。风在外面吹了入来，吹到我不得不眯埋眼睛。过了几分钟才擘得开。这阵时我就发觉一件奇怪的事，为什么他站在窗边这么大风，他的头发都动都不动的？人越来越少了，我终于可以见到他全身了。这阵时你等下我见到他的什么？只见他是没有脚的，整个人都漂浮起身，个身体吹着吹入来的风在那里摆来摆去。我惊叫起身，部车那些人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我，难道他们看不到个女仔的？然后个女人听到我这样叫，就转个面去对着我，一张惨白毫无血色的面，还有幽怨的眼神直直地望着我。我吓到不停在叫，最后到站了，我连车门都未开晒，就飞奔地向着我家跑回去了。从此之后，我都再不敢坐尾班车了。